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12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以我国今年9月所进行的核弹头试爆为借口，炮制了一项制裁决议。这是联合国安理会被美国所玩弄，脱离自己的权能，否定我国自卫权的又一次越权行为和侵犯主权行为。对此，我们予以强烈谴责和全面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任何权限禁止主权国家进行核试爆、采取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等行使自卫权。联合国宪章和任何国际法典中都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核试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直进行了核试爆和火箭发射数千次，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从来没有禁止过。正因为这样，不结盟国家等联合国大部分成员国都强烈要求立即改革那无视国际法而被用作列强政治手段的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奥巴马及其走狗认为逼一逼的制裁和施压可以迫使我国放弃核武装路线或者消除我国的核强国定位，那么这是一个特错大错的想法，制裁必定造成紧张激化。谈话最后强调，如果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局势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那么其责任将由炮制制裁决议的主犯美国全部承担。